看你眼神有种不寻常的对白，一上纯属意外，还是一种试探。友情的升级版，通关谜语是爱，想问你敢不敢？喜欢你在身边，空气就跟着转。温室效应年来，是有情人作怪。天生的归属感，是因为找到了遗失的灵。转眼，爱就。